第46集，我做不到袖手旁观。仁义哼着小曲儿回到了中队，他把淼淼的笼子放下，吼了一嗓子：“ 我回来了，孩儿们还不下来夹道相迎？” 丁晴从二楼扶栏探出了一颗脑袋，调笑道：“ 用不用给你做个月撒个花啊？再给你找个新娘子走一下人生路。” 高格也探出脑袋，仁义轻轻踢了踢脚边的笼子：“ 我正式宣布，我已经有了下半生要照顾的对象，这是……” 突然警铃大作，战士们一呼啦的从中队的各个地方汇聚向车库，仁义也拔腿跑了过去。通讯员递上出警单：“ 仁队，破伯路一辆运输化学品的车发生了车祸，有泄漏风险。”“ 总台通知刘兵了吗？”“ 通知了，正在赶去的路上，但是太堵了，半小时都未必到得了。”“ 我们先去，随他们快点。” 他们消防局有专门处理危险化学品的队伍，但这样的专业团队数量有限，离这里最近的也有9公里。凤凰中队只有简单的应对危险化学品的装备，例如防化服。仁义上了消防车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掏出手机给龚应贤打了个电话：“ 喂， 龚博士，你走多远了？”“ 没多远，怎么了？”“ 坡伯路有一辆化学品运输车出车祸了，司机受伤昏迷，报警人描述不清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也没底，你能不能……”“ 我现在就过去。”“ 在坡伯路与南翔路交汇处，你过来就能看到。”“ 好。”“仁义，我到达之前不要贸然接近。”“ 放心吧，我们有应对能力。”“ 我是认真的，我对精加工厂的类型有个大概的了解，目前还能运营的工厂所需要使用到的化学品，最常用的几类无一例外全是爆炸物，我到达之前疏散人群，不要接近。”“ 好。” 消防车到达现场，仁义还坐在车里，远远看着侧翻的半挂卡车以及滚落在地的起火的不明罐体，头皮已经阵阵的发麻。他通过对讲通知所有出警的战士：“ 下车之前戴上面罩。”“ 是。” 卡车侧翻的原因从现场看不出来，但据报警人说，是为了闪避突然变道的电动车，而电动车早已不知踪影。车上装着20来个装载化学品的金属罐，此时滚了一地，有几个泄露出了不明液体，地面上有2处流淌火。后面一辆轿车追尾，四周的人群和车辆都躲得很远，但有几个男子正在试图砸开追尾轿车的车玻璃。仁义穿着水银色的防化服跳下车，摆手大吼道：“ 都退开，全部退开！船里有孩子。” 仁义跑了过去，将他们一一拉开，见他们都在咳嗽，且眼结膜充血红肿。“ 这东西有毒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。” 一听说有毒，几人也慌了。高格和几个战士跑了过来，将他们护送向路边。仁义趴在车窗上往里看，一个头部受伤的女人正无力地拍着车玻璃喊着救命。车后座有一个儿童座椅。“ 孙定义，拿钳子跟支撑杆来。刘辉，赶紧去看看司机。”“ 是。”“ 先救我女儿，是不是要爆炸了？先救我女儿。”“ 别怕，我们一定救你们出来。” 他看了一眼着火的金属罐，心中焦躁不安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再加上着火释放出来的烟雾遮挡，除非凑近了，否则看不清罐子上写了什么，而现在他们也不敢贸然靠近，来救人已经是冒了极高的风险。是不是要爆炸了？他也不知道。孙定义跑了过来：“ 仁队，刘队他们什么时候到？不确定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也不敢灭火呀。”“ 他们堵在路上，有一个化学专家马上就到了。” 已经爬到侧翻的车头上的刘辉喊道：“ 仁队，司机昏迷了，不知道是因为撞击还是中毒。” 仁义刚想让他下去救人，就见第3个金属罐也着火了。“ 刘辉，撤下来。”“ 我下去把他吊上来，很快的。”“ 撤下来，马上。所有人都远离车辆。”“高格，你给我留下。” 他说完就要去接孙定义手里的液压钳。“ 你也一样。”“ 我们3个人快一点。” 仁义看了看在车中绝望哭喊的母亲，深吸一口气。 速度！ 孙定义用液压钳撑开了变形的车门，仁义和高格协力将支撑杆塞进驾驶舱，一点点撑起下压的仪表盘，将女人的腿解放了出来。同时，孙定义已经打开后座的车门，将那个孩子抱了出来。三人快速远离现场，将母女送上救护车，刘辉跟在仁义身后。 仁队，那个司机可能要不行了，让我们去把他救出来吧。 我们处理危险化学品不专业，万一有突发意外，可能造成大量伤亡，我不能冒这个风险。 给我5分钟就行。 不行。 刘辉欲言又止，高格给他使了个眼色，摇了摇头。仁义焦急地左顾右盼，掏出手机想给龚应贤再打一个电话，只有确定了现场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他们才能想办法应对，现在太被动了。电话还没拨通，一辆黑色吉普已经从十字路口的对角线横插了过来，现场车辆都已经疏散，他畅通无阻地直接停在了仁义身边，发出刺耳的刹车声。打开车门，一双穿着西装的长腿落地，锃亮的皮鞋踩着有力的步伐，几步走到了仁义的面前。仁义看着龚应贤高大的身形和冷静的神色，心中莫名的踏实了几分。他转头对丁晴说： 防化服。 龚应贤上下打量了仁义一番，见他完好无损，暗自松了口气。丁晴抱着早已准备好的防化服跑到龚应贤身边，龚应贤穿好防化服向前凑近了几米。 任队长，简单描述一下现场情况。 仁义把结合了报警人和他观察的情况快速说了一遍。 罐体上应该是写了化学品名称的，但是现在我们不敢冒险过去看。 不用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钢罐运输，无色液体，没烂尾，与空气中的氧化物结合后自燃释放毒气，这是三乙基铝，一般是做活化剂的，大部分化工厂都有。 那现在该怎么处理啊？会不会爆炸？ 储罐是无压的，藏在惰性气体里，只是燃烧的话短时间不会爆炸，但三乙基铝的特性是遇水会爆炸，还好你们没有喷水灭火。 不确定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不会盲目用灭火器。泡沫也不行。 泡沫也不行。车里还有人吗？ 追尾车的人已经救出来了，卡车司机还在里面。 要尽快，司机肯定中毒了，吸进这东西能引发肺水肿。 确定没有爆炸风险的话，我们这就去救人。 人一转身就要跑去救人，却被一把拉住。 没喷水不代表没有爆炸风险，这两天时不时下雨，空气湿度不低，三乙基铝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，连受潮都可能爆炸。另外，燃烧已经造成罐体内产生压力，必须先把火势控制住，然后把罐体里的氮气释放出来减压，否则不仅有爆炸风险，扑灭的火也可能复燃。 我派一个班去救司机，然后我们用干粉先把火灭了。 你们有没有针对三乙基铝的干粉灭火剂？ 危险化学品处理团队可能会有，但他们堵在路上，我们只有常规的干粉。 来不及了，一旦爆炸毒烟就会扩散，下风区全是居民区，先用干粉盖住，至少把火势控制住。三乙基铝具有强腐蚀性，不要沾到皮肤。 刘辉，带你的战士赶紧去把司机救出来。 刘辉接到命令转身跑向卡车，仁义提起干粉就去灭火，龚应贤也跟了上来。 你做什么？ 我去把储罐阀门打开释放氮气。 不行，你不能过去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非专业人员不能进入现场。 我是专业人员。 龚应贤指了指身上的衣服。 防化服就这么几套，我既然穿了一套就得派上用场。 你已经派上足够的用场了，你不能过来。 两人隔着防毒面罩瞪着对方，龚应贤逼近了一步，由于没掌握好距离，两人的防毒面罩撞在了一起。仁义的心脏几乎漏跳了一拍。面罩是透明的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以为龚应贤的脸会贴上他的脸，龚应贤淡粉的唇灰。龚应贤只是将头退开了些许，但仍居高临下的盯着仁义。 我抓纵火犯的时候，你能做到袖手旁观吗？ 我 也不能。